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随小舅来到了苏城，苏城到处都有水，是一座水城。苏城的水是一条一条的，被苏城的墙，被苏城的堤，被苏城的路规范着，也不像乡村的水是一片一片的，也没有乡镇塘里的水清。刚到城市的陶阳子一时还不适应城市的繁华。陶阳子住在苏城一条巷子的旧楼里，二楼的一个房间，房间不大，打开窗子，外面传着咿咿呀呀的胡琴声，前面巷子里有一个地方戏班子。小舅常德成在铁路上做事，常常是3天2天回来一次，总在夜晚时分。到第二天陶阳子醒来时，发现旁边搁着小帆布床上躺着小舅。很多的时间陶阳子独自在房间，房间里摆设简单，窗角处放着一个煤油炉，旁边有一个小竹碗柜，柜里放着碗筷，柜面上放着刀板和厨房用具，因为很少用到，上面蒙着一层淡淡的灰尘。小舅常德成把陶阳子的伙食托付给楼下的一家，那男人也在铁路上做事，女人没工作，除了在家做饭就找人抓纸牌。陶阳子到吃饭的时候下去，自己拿碗筷盛饭吃，好在饭菜都是做的现成的了。这幢楼上住了几家在铁路上做事的人家，有时人去了铁路上，楼里安安静静的，有时人都下了班，楼梯上乱乱的脚步声，楼道里乱乱的说话声。难得小舅有白天在家的时候，在家也都是睡着，快中午了他才爬起来洗漱吃早点。陶阳子坐在桌前，桌上摆着棋盘与棋盒，常德成随意地拿起一颗子重重地拍在盘上说，你真的很喜欢下棋。小舅的这一子下在了棋盘的正中间，也就是天元上。陶阳子便知道小舅不会下棋，但有人与他摆棋，陶阳子就满足了，在脚上的星位上下了一颗白棋。小舅拿着一颗黑子，不知道再往哪儿摆。这时听到楼下有一个声音，听到这个声音，小舅马上跳起来，同时不自觉地用手捋了一下头发，走向房门外的楼梯去，迎着那轻快的声音。一会儿小舅 就与一个头戴着薄布凉帽的姑娘进房间来。小舅告诉陶阳子说，她是他的女朋友。那个姑娘对常德成说，你的外甥很文气，并用手捏了一下陶阳子的腮帮。陶阳子觉得那手指非常滑腻和温柔。很快，小舅跟着姑娘走了，出门时还转过头来朝陶阳子挤眼一笑，笑间满是欢乐的快意。陶阳子依然独自坐着，面对着棋盘，很长时间没想着摆棋子。姑娘带来的一点香气还残剩在房间的空气中，串联着棋盘与房间之外的城市天地。陶阳子来苏城后一时没有上学，他已经错过了秋季的开学，所以陶阳子很多的时间就是在房间里对着棋盘。这副棋是他从乡下带来的唯一的一件东西。陶阳子临走的前一天去了竹园，方天琴正在砍伐园子里的竹子准备种菜。方天琴认为靠水塘这么近，不种点吃的东西实在是浪费了这片园子。竹子砍倒了，从以前的人家院子看出去，私塾的几间屋子那边便是宽宽的田野与光光的坡子。陶阳子突然生出一种空落感。方天琴把竹子卖给了做竹器的，他吆喝着人搬竹子，竹子拖走了，竹梢在地上划着哗哗的声音。方天琴过来，手里拿着几个钱毫，对陶阳子说，才这么几个钱。他看着陶阳子扎在腰间的钱袋，又说，看来你有了几块大洋呢。陶阳子佩服方天琴的眼光，钱包里是小舅给他的三块大洋，让他进了城后买些自己的生活用品。小舅说，城里什么都要用钱，连吃菜也要买，三块大洋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，陶阳子并不清楚。方天琴说，你是说你要到城里去了？你会遇上任老爷吗？ 嗯，也许会的。 方天琴搬来了棋。你就不想下棋了吗？ 想。 方天琴盯着陶阳子的钱包看着，手指不安静地跳动两下。陶阳子与他下棋久了，发现他在棋上动点子设计一个棋路的时候，总是会跳动他的手指。 你想不想把这副棋带走？ 想。 那好，我们再来赌一回，一盘棋定胜负。你胜了，把棋带走；你输了，棋和你的三块大洋都归我。 陶阳子当时想到，为什么方天琴要说棋与大洋都归他？棋本来就在他的手里，本来就是人手一留给他的。 我胜了，棋真的能让我带走吗？ 任老爷要棋的话，他难道会不带走吗？陶阳子想了一下，他当然愿意用三块大洋来赌这副棋的，只是觉得天琴下这个赌亏了。天琴怎么会愿意这样赌呢？陶阳子想到，也许天琴是认为自己根本不会输的， 想着会稳赚他的三块大洋。好，两个人击了一下掌。陶阳子敲竹钻脚，再问了一句：你不会输了说棋不是你的，你不能做主吧？陶阳子总是有点不敢相信。你胜了，把棋带走，你输了，棋与三块大洋都归我。方天琴重复了一遍，赖皮的是狗，永远是狗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两个孩子坐下来，陶阳子依然拿的是白棋，方天琴这次花了心思想了一下，才下了第一步棋。他的手有点抖。陶阳子还是第一次对胜败有了感觉，他心里想着，为了这副棋他一定要赢。他的手也有点抖。这一盘棋一直下到天黑，俩人都下得慢。三块大洋对方天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，他要做多少事，费多少力气才能得到这些钱？这可不是原来胜一盘能得的一个铜板。这时方天琴有点缩手缩脚，让他想把棋投进白室之中时有了顾忌，怕被白棋围歼的同时把外室走后了，全局就完了。方天琴只在黑白棋的边缘攻击，这样他就走得拘谨了，虽然还能吃到棋，但白控慢慢成型了。几年中，陶阳子与方天琴下了无数盘的棋，陶阳子也不知输了多少次。在输棋之中，陶阳子有了对棋的理解，他明白棋不单纯是白控的建立，还需对抗黑棋的侵蚀。过去陶阳子总是退缩的防御，这样白控就小了，慢慢的他也会包围起方天琴投进来的黑棋，不让他逃出去，也不让他做两个眼活棋，这样投进来的黑棋就自行死亡了，落在白控里的黑子残了，使得白控显得更大。这一盘棋陶阳子毫不犹豫地拓宽着白控，到方天琴发现自己的棋不够，想着法子到处生事，在棋盘上东窜西突时，黑白界限已经分明，围着的白控中根本已经无法打入了。陶阳子把一个个白控都做得十分结实，数下来陶阳子剩了六个子，就是十二目棋，就算黑棋不贴目，陶阳子还剩了三个半子。过去他们都不大会下棋时常有大输大赢，现在这个目数已经相差不小了。其实方天琴知道自己输了，要是陶阳子看出自己输了，早就推平认负了。方天琴却坚持走完最后一个关子，并还要数子，他希望能有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翻盘机会，或者数棋的时候数出些问题来。天色已暗，陶阳子看到方天琴的面色不像平时那么黑，有了一点苍白，他数棋的时候就想，方天琴 也许会因为舍不得这副棋，想出什么借口来赖。你把棋拿走吧。陶阳子根本没有想到方天琴会这么说。几年中，他们见面就坐下来下棋，因对局而生出一种敌对感，形成一点内心的距离。但这一刻，陶阳子想到他要走了，无法再与方天琴下棋了，对这个棋伴还是有着一种依恋。而方天琴真的能让他带走这副棋，也使他对方天琴有了一种感激。陶阳子把自己的钱包拿出来，掏出那三块大洋。棋我带走了，钱给你，你买一副棋下。方天琴一把抓过了钱。三块大洋都给我。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钱，不免大喜过望。陶阳子也是第一次有这么多钱，不过他并不需要，他还有一些零碎的毫与铜板，够他在城里买东西了。他觉得与这副棋相比，三块大洋连同过去所有输给方天琴的那一个个铜板都算不了什么，他像是凭一盘棋盗取了珍贵无比的东西。他实在太喜欢这副棋了，既然他得到了这副棋，自然应该给方天琴补偿的。方天琴拿了钱很快地走了，而陶阳子对着棋看了好一会儿。他抚摸着一颗颗棋，抚的棋在黑暗中显得晶莹剔透，再一颗颗放进棋盒里去。陶阳子站在石桥上，静静地朝桥下望着。桥下有小船划过，唱似的叫卖声，水边楼上人家用篮把钱掉下来，把要买的菜和水仙掉上去。船去了，水面涌动着映着光的水波。陶阳子在房间里坐久了，毕竟还是孩子，他就走到街上来，在街上随便地走着，感受与小镇不同的场景。很多的街，很多的店，很多的人，很多的河。陶阳子不喜欢热闹，看过了也就看过了。城里也有江北来的人，陶阳子把所有躺在城市里的乞丐都当作江北流浪的人了。陶阳子俯身在桥上看流水，想着这水穿行过一座一座造型各异的石桥、木桥、砖桥、廊桥，会从城里流出去，连着大河，这河水又流到乡镇，与小镇的塘水连着。有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慢慢走进来，似乎随意地站到正在看着水桥的陶阳子的身边。他是个瘦高个子，脸瘦长，眉毛浓浓，往下弯着，两眉之间挤得紧紧的，显着一条深纹如悬针。陶阳子抬起头来朝他看的时候，他一笑，笑意中含着些许温和。陶阳子一时想到了人手一，弯眉毛问：你在这里看什么？ 看水。 看水？哦，苏城就是水城，水港小桥多，人家近镇的河呀。看水，水好看呐。水无情，人有情，有情看水，水也有情啊。 弯眉毛，拍拍栏杆。陶阳子听着他的话，又想到了程老夫子，不免生出一点亲近的感觉来。到苏城来，还没有人与自己说过这么多的话。 你是个读书人。 陶阳子不知道该是点头还是摇头，他在私塾里念了几年的书，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个读书人。 你应该是有钱人，可是看你的这身打扮，又不像是有钱人家的公子。 我没钱的，我在这里跟着小舅过。 陶阳子多说了两句，他也实在想与他说说话。 哦， 弯眉毛点点头，眼光跳闪了一下。 那么，你的背包里是什么？鼓鼓的，是书。 就是上街，陶阳子也不愿意他与棋分开。他把棋盘放在一个布袋里，出出进进都背在身上。 不是，是棋，是围棋。 棋？ 那人像是念了一下才明白是什么。 是棋，围棋。你还说你不是有钱人家的，能懂围棋、玩围棋的都是有钱人家的。棋靠的是时间功夫，一般人家缺的就是这个。棋还要有灵性，棋盘是方的，棋子是圆的，方圆和天地，棋又分黑白，相合相动，成太极之象。 围棋实在是奥妙啊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弯眉毛亲切地带着陶阳子到处逛，一路和他说着苏城的历史。弯眉毛说带陶阳子到大户人家陪人下棋，陶阳子走进齐都君的府里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。 黑白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其实这部小说不是围棋教材，不懂围棋的读者可以跳过小说中的棋术，只看情节。